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 这个诡秘的抓捕之夜，最初并没有诡秘的征兆。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坐镇国宾馆大堂，让侦查员张华华在宴会厅门口监视着丁义珍的一举一动。另一位侦查员周正被安排在依维柯警车里，守候着国宾馆大门。陆亦可办案经验丰富，此前从来没出现过大的差错。张华华通过耳麦，每隔几分钟向他汇报一次，简直就是现场直播。丁义珍举着酒杯发表讲话，为市委书记李达康大唱赞歌。房地产老板们排着队向丁义珍敬酒，马屁拍得肉麻。丁义珍醉态百出，摇摇晃晃的都快站不住了。后来回想，也不是没有漏洞。张华华所站的位置，只能看见丁义珍的背影。丁义珍脸对着落地玻璃窗外的湖景，那是主人座位。张华华怎么也不明白，就一转眼的功夫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孙主任顶替了丁义珍的位置。孙主任体型和丁义珍相似，都是矮胖子，这天又都穿着银灰色的西装，从背影来看是一模一样。当他汇报一切正常的时候，大错已经铸成了。还是守候在车里的周正发现了异常情况，向陆亦可报告。丁市长的奥迪轿车悄悄地开出了大门，往解放大道开走了。陆亦可不由得一惊，领导还在喝酒，司机怎么敢擅自离开呢？不对头。偏在这时，局长陈海的电话指令来了，让他拘捕丁义珍，不必再等省委指示。陆亦可和张华华冲进宴会厅，走到主桌才发现，一模一样的背影竟然是孙主任。陆亦可把孙主任拉到一边，询问丁义珍的去向。孙主任说，丁市长刚才接到分管副省长的一个电话，明天要汇报工作，回房间准备汇报材料去了。陆亦可知道坏事了，向陈海报告之后，马上带队上楼去搜寻。丁义珍在国宾馆常年有一个套间，算是光明湖项目的临时办公室。陆亦可率人走进了房间，发现桌上的电脑还开着，一些文件也在办公桌上摊着，丁义珍好像真的在那儿准备材料似的。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人头马洋酒也放在茶几上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丁义珍并没有走远。陆亦可让服务员打开所有的房间，一间一间地搜索着，结果一无所获。陆亦可冷汗湿透了内衣，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这太奇怪了，丁义珍会变戏法吗？会大变活人吗？这位30多岁的熟女，孤傲清高，处处洁身自好，以至于至今还单身，她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意外打击。接到陆亦可的电话，陈海驱车赶往国宾馆，同时调动2组、3组分头到丁义珍家里、市长办公室去搜查。雨下大了， 陈海打开雨刷，前方是一片模糊的黑暗，正如他目前的处境。事情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，他胸口像是有一块铅似的沉沉地往下坠着，懊悔无法用语言描述。如果今晚一开始就听了侯亮平的话，先拘捕丁义珍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现在上哪儿去找这个该死的丁义珍呢？估计是有人通风报信了。到了贵宾馆，陆亦可汇报了最新进展。通过监控录像发现，丁义珍离开宴会厅，从厨房通道走了。厨师长认识丁副市长，证实了这个过程。陈海内心焦虑，却镇定着情绪，好言好语地安慰部下，让他们别急。这时，全面出动的各路人马纷纷来电。二组说，丁义珍没回家，他妻子这两天根本就没见过他的人影。三组从市政府打来电话，说丁义珍的办公室已经搜查过了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现在只有通过公安系统搜寻丁义珍了。陈海正要给高玉良打电话，学长祁同伟的电话先打了进来。祁同伟邀请学弟到省公安指挥中心联合指挥一场深夜追捕。听学长洋洋得意的口气，好像他已经找到了丁义珍的踪迹。陈海浑身细胞都兴奋了起来，当下驱车驶向了公安厅。当年在汉东大学，他和侯亮平、祁同伟被称为政法系三杰。虽然都是好朋友，陈海心底跟侯亮平走得更近一些。侯子同学尽管毛病不少，但心眼正，为人实在。祁同伟有些虚荣，衣着举止时常透出一点花花公子的浮华，其实他出生于贫困农村。在学校时，祁同伟和侯亮平都争强好胜，陈海时常为他们调解矛盾。大三那年，为竞争政法系学生会主席，祁同伟和侯亮平明争暗斗，搞得难分高下，最后双方妥协，共推老好人陈海当主席。他们三个人都是高玉良的得意门生，前进的道路上都受到老师的指点和栽培，如今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，这段缘分格外值得珍惜。转眼来到办公厅大楼，陈海停好了车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指挥中心大厅。祁同伟迎上前，拉着他坐在了指挥席上，捧上刚刚沏好的热茶。前方墙壁镶着大块电子屏幕，上面有一个亮点在渔网般的全省道路图上移动着。祁同伟指着大屏幕的亮点对陈海说，孩子，瞧，他在那儿。陈海这才从屏幕上发现，丁义珍早已经离开了荆州，轿车正在荆州至烟台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。丁义珍是烟台人，应该是开往烟台。陈海心中窃喜，他早已经在烟台布控，只要丁义珍往那儿逃，那就是自投罗网。祁同伟告诉他，丁义珍的手机已经被跟踪锁定，现在丁义珍就像是一条挣不脱鱼钩的鱼。说罢还感叹了一句，高科技手段就是厉害呀。大屏幕上的亮点缓缓移动，这时候已经过了双沟级了。祁同伟下令在柴城出口堵，干警立即打电话联系柴城公安局，要求对方出警布控，在柴城高速公路出口处拦截。警察们在柴城收费站截下车，令人惊奇的是车里边没有丁义珍。问了司机才知道， 丁义珍老娘犯了疾病，让司机去烟台代为探望，还给了司机1000块钱给老娘买补品。司机说丁市长是在解放大道下的车。现场的警察搜查了奥迪，在后排坐垫底下发现了丁义珍的手机，手机开着，调的静音。这个狡猾的家伙故意布下一阵，用手机吸引了追踪者的注意力，而自己金蝉脱壳逃走了。祁同伟活透了，命令工作人员调出解放大道附近的监控视频，仔细地查找。不久，大屏幕上出现了丁义珍的视频。丁义珍在解放大道下车之后，一阵快步疾行，消失在阴暗的胡同里。接着，在义府东路，丁义珍又出现了。他在那儿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机场高速公路方向去了。这个丁义珍可是真够专业的，串胡同走了2条街才坐出租车去了机场，还扔下一部开着的手机骗我们上钩。祁同伟有些气急败坏，当即黑着脸命令手下马上联系荆州国际机场。可是机场方面回馈的信息令人绝望，今天根本没有丁义珍的购票和登机记录。陈海建议再查周边机场，干警们立刻联系周边的3个机场。忙乱之中，6号办公桌前一位戴着耳机的干警突然叫了起来：齐厅长，陈局长，查到了，荆州机场边检根据我们提供的丁义珍照片，把今日出境人员筛选了一遍，发现丁义珍已经改名为汤姆丁，于2个多小时前乘坐加航23432航班飞往加拿大的多伦多了。陈海很是惊愕，什么？这家伙2个多小时之前就已经逃走了？是的，陈局长，23432航班已经飞出了我国领空，进入了国际空域，现在大约位于东经99度北纬47度。指挥大厅的气氛一下子凝结成了冰，每一个人都压抑得难以呼吸。陈海一拳擂到了桌子上，我的天，这只煮熟的鸭子还真的飞了。天亮了，高玉良书记来电话询问情况，陈海和祁同伟一起去老师家汇报。高玉良也是一夜无眠，眼睛发红，眼泡浮肿。两位学生到来的时候，老师正在吃早餐，老师让学生坐下一起吃，学生心里边发虚，没敢坐下，更不敢乱吃，怕不好消化。听完了两位学生的汇报，老师也吃不下去了，绷着脸把喝了一半的牛奶推到旁边，昂然站起。好嘛，公安检查啊，2家政法单位追捕一个目标，最后还能让目标给逃了。祁同伟，你这个公安厅长当得好啊，越来越有能耐了。陈海，你这个反贪局长也真有出息啊，一直盯着还能把人盯丢了。祁同伟陪笑着说，谁想到能在阴沟里翻船呢，高老师，我检讨。什么高老师啊，工作的时候称职务。陈海就称呼职务，高书记，是我们反贪局的责任，应该我检讨。高玉良的神情缓和了一些，思忖着，昨晚情况比较复杂，汇报会开的时间长了些，估计有内鬼走漏风声了。齐厅长，给我重点查这个。齐同伟汇报说，高书记，这我已经想到了，我今天就安排查。高玉良点了点头， 那就好，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，这个丁义珍抓不回来，我可饶不了你们，以后你们也少说是我的学生。祁同伟和陈海站得笔直，几乎同时低下了头。离开老师高玉良的家，雨已经停了，东方的天际霞光尽染。陈海和祁同伟分开，一坐进驾驶室，又一个人痛悔了起来。这都怎么回事啊？他实在不敢相信，丁义珍竟在这么多人的监控当中，在众目睽睽之下顺利地逃脱。他这个反贪局长真是窝囊废。行动前，季昌明非要汇报，高玉良就通知了荆州的李达康，还有公安厅厅长祁同伟，这事儿也就他们几个人知道。其中他和祁同伟还都是高书记的学生，也不像是反贪局内部出问题呀。昨天上午，陆亦可就开始监视丁义珍，如果陆亦可他们走漏了风声，丁义珍白天就跑了，还用等到晚上吗？汉东省这滩水很深呐，太深了，丁义珍的背后一定藏着某个大家伙。这时候陈海突然想起来了，北京上空的雷暴区已经转移，侯亮平凌晨登机前发了个信息给他，现在是早上六点多，侯亮平的飞机应该到了。陈海一踩油门直奔机场而去，雨后的田野上一派的绿色充盈，道路两旁绿化带修剪整齐的灌木，和高速公路两旁繁茂参天长势枫野的乔木形成了对比，相映成趣。陈海把车窗打开，让清爽的晨风鼓荡胸怀，速度催生激情，陈海暂时摆脱了心中的阴霾，感觉自己像是要飞起来。这点挫折不算什么，陈海告诉自己，真正的战斗其实刚刚开始。丁义珍虽然跑了，但放走他的人还在，这个人有如此能量，如此手段，应该是一条大鱼，这条鱼之大，也许会让汉东省的干部群众都无法想象。侯亮平阴着脸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丁义珍的卷宗，啪的一声拍放在陈海的办公桌上，自己气呼呼地往陈海的办公椅上一坐，马上是大发脾气，俨然陈海的领导。好嘛，陈海，陈大局长，我手续到了，你这边犯罪嫌疑人不见了，哎，这就是公事公办，这就是你的依法办事。陈海接过卷宗，苦笑着道歉，对不起猴子，实在对不起。侯亮平敲着桌子，陈海，你还能干点人事吗？啊？因为犯了错误，好脾气的陈海脾气更好了，陪着笑脸不断地向侯亮平解释。从昨天晚上省委的汇报会，到会上的分歧，还有他们共同的老师高玉良书记的指示，说是省反贪局正在做丁义珍的材料，国际刑警中国中心会尽快发出红色通缉令，公安厅已经在准备海外追逃了。谈完了工作，两个人没什么话说了，干巴巴地坐着。一场意外的挫折破坏了多年的同学情谊。侯亮平知道，老实厚道的陈海这时候很希望自己能露出笑脸，眼睛里闪出点猴性，让他放下沉重的心理包袱。可他偏不，陈海这货也太气人了，放跑了他一个到手的贪官。 昨天他在电话里一次次地求他，让他抓人抓人，他就是不听。所以，从走出机场到现在，侯亮平一直都眉头紧锁，沉着一张脸，好像跟陈海之间不存在什么友情。这很折磨人，但是陈海活该，他必须承受这种冷落。陈海办公室养着一缸金鱼，各品种的鱼儿色彩绚丽，悠然自得地游着。侯良平知道，陈海是遗传，或者说是继承了父亲陈岩石的爱好。陈岩石对花鸟鱼虫有着特殊的情感，屋子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绿植，凤尾竹、巴西木、龟背竹、绿萝，品种没啥讲究，却带来了一屋子的清脆。侯亮平站在玻璃缸前欣赏着金鱼，心情渐渐地松弛下来，心气也变得平和了一些。他觉得丁义珍犯下如此大案，不会不留下痕迹，就看着鱼缸和陈海分析，让陈海想想之前反贪局还有纪委方面有没有线索，难道没有一个人举报过丁义珍？陈海想了想说，对丁义珍的举报也是有几起的，不过都是匿名的，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，但是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。侯亮平这才把目光投向了陈海。实名举报人是谁？